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后来又被训了几句，处长就让他回办公室了，但是他人还没坐下，新剑就推门冲了进来，钥匙往他桌子上一摔。 晚上下班去你宿舍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傅志当时喝水喝了一半，皱着眉把剩下的那半口咽了下去。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 新建的语气猛地就抬高了。 我其实是好奇你要干嘛，电影看多了还是最近加班加傻了？好好的人不做，你要去做 Superman 了是吧？今天要不是被我看见，你是不是准备一直耗到陈氏家中才让人知道啊？ 傅志觉得任何话只要经过新建的嘴，那就变得无比的难听，哪怕是关心的话，说出来都跟诅咒差不多。他看了新建一眼。 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跟处理说？ 新建愣了一下，没接话。傅志见状耸耸肩。 换了是你，你也不会说。 他太清楚新建的性格，就如同之前他被强行外派学习，从回来到现在没有跟任何人提过那几天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又是怎么回来的，哪怕是傅志若有似无的提起，也都被他很技巧性的转移了话题。大家都是大老爷们儿，没有谁会把另外一个人当成依靠的，新建不会，他也不会。被他一阵抢白，对面男人的脸色越发的阴沉难看了，虽然没有继续跟他纠结这个问题，但是关于让他搬家的意见却很坚持。 要不我陪你住在院里，吃饭喝水都跟着你，要不你跟我回家。 没得商量，这大白天的就已经明目张胆的在街上堵人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手段谁说得好。这种本来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事儿，虽然敢动检察官的人还不多，但是难保没有几个缺心眼的，犯不着跟这些人比概率问题，根本不划算。傅志看着桌面上的钥匙半天没说话，端着杯子沉默了半天才抬起头。 要不我去李磊那儿住。 下一刻新建走上前，一把把他压在墙上。 傅志，你到底什么毛病啊？之前说的好好的，突然你就改变主意了，但是你说你不是生气我信你。哎，这都这么多天了，我不管你到底是纠结什么玩意儿，也该纠结完了。现在是有人恐吓你，我拜托你稍微分清楚重点行不行？ 他说话的时候离傅志太近了，近得让被压在墙上的人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傅志完全是下意识的一把将人顶开，然后翻了个白眼。 行了，我搬可以了吧？ 再耗下去，他俩就真的要可笑的上演八点档苦情连续剧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新建达到了目的才有点不爽的哼了一声，又叮嘱了两遍，确认他不会半途开溜或者再次反悔，他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继续干活。剩下复制坐下来，视线扫到桌子上放着的卷宗，下意识的去翻开，第一张就是基本资料的档案纸。照片上的男人满脸的阴郁，即便是照片都无法掩盖住眼底的那层冷意和残忍。陈红，这半个城市的黑夜之王。搬虽然是搬了，但是关于傅之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他跟新建又理论了半天。新建觉得两个人都是男人，睡一起算了，也省得再去架床什么的太麻烦。他当时买床的时候就特地选了个尺寸最大的，就算是他跟傅志这样的身高一起睡也绝对没问题，但是傅志死活不同意，搞到最后只能是新建把客厅的沙发给改了改，勉强弄出了一个睡觉的地方。但是傅志这身高全在上面，怎么看怎么憋屈，新建搞得一肚子火，最后还发不出来，觉得傅志难搞的时候简直跟驴一样软硬不吃，两个人折腾到快半夜才都睡下。然后第二天，李磊钻到傅志的办公室，问他需不需要加个保镖。 当时正在打接案报告的傅志扫了他一眼，一指旁边。 啊，有一个了，你可以去交流一下。 李磊转头就看见新建。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比你早。 沙发上看卷宗的人没抬头，反正他的办公室也是一个人，王姐住院，傅志也是一个人，合理运用资源也省了一个办公室的电。当然这个理由让傅振冷笑了三声，就不再搭理他了。从早上两人一起吃完饭，他就一直坐在这儿。前几天的那种情况，就算是傻子也知道傅志是有意在拉开两个人的距离。新建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百分百的确定，只不过基于对傅志的了解，他没有去逼问到底是为了什么，总觉得最多过一段时间两个人好好谈谈，以傅志的性格也就能想开了。之前的事搞得他一头雾水，他也找不出自己什么地方犯了傅志的忌讳。若不是出了这件事，他其实可以给傅志这个时间。但是那天在大马路上看见他被人这么围着，他除了担心之外还很生气。本来觉得以他跟傅志的关系，就算这人再怕麻烦不愿意跟人说，也该把情况跟他提一提，哪怕是彼此有个照应也好。结果傅志一声都没吭，新建自己都说不上来到底心底那股邪火是因什么而起，但是之前冷战了两天，后面又出了这种事，他就觉得耗在傅志的办公室是件理所应当的事。只有看着这人，他心底的那股烦躁和不爽才能消解一点。不过现在李磊突然搅和进来，他还没平稳多少的脾气又有了滋长的倾向。幸亏大概是看出来他脸色不善，李磊没待多久就走了，临走跟傅志说如果有事随时找他，后者点点头算是谢过他的好意。等到李磊出去了，新建才抬起头。 你跟李磊是怎么熟起来的？ 据他所知，李磊是院里为数不多的高干子弟，具体家里是什么背景他不太清楚，但是看院里其他人平时对他的态度，也猜得出来应该不是一般的家庭。之前一直都是做刑警的，后来因为家里的原因才调到了院里，但是也没走批捕，也没走公诉，而是一来就调到了档案室，平时见到的机会不太多。若不是因为傅志跟他有点交情，新建跟对方也几乎不会有所交集。还在全神贯注打报告的人听完他的问题，只是应付的嗯了一声，过了很长时间才回了一句： 当时他刚来院里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办过一个案子。 他负责过案子？这真是挺稀奇的，从来没听人提过。 傅志嗯了一声就没再继续说了，显然那件事他不太想提，新建也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挑了挑眉，注意力继续放在手上的卷宗上。陈红这个人，只要是能够涉及到黑社会这个范畴的人，不可能没有听过。成名已经五六年了，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当初他管辖的地盘上发生过一次枪战，后来这案子有几个混混出来做了自首，再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根据傅志手上的资料，贩毒走私、组织卖淫、黄赌毒他一样没少，在公安局的刑侦支队，这就属于黑名单前三的魁首。而在傅志这里，最终的目标就是走成死刑，这是陈红这种人应该付出的代价。之前王姐给他打过电话，让他量力而为，不要勉强。其实傅志在被车撞过之后，不是没有怀疑过王姐在外地遭劫的那件事，当时他跟新建去看的时候还开过玩笑说不知道这是真的劫案还是有人借题发挥，没想到一语中的，还真不太单纯。但是王姐让他不要去管他的事，专心在手头的案子上。陈红被控的罪名有六项，最重要的是谋杀。四个月前，一个叫马浩坤的人死在自己的家里，头部一枪，手脚三枪，立案两周之后逮捕到凶手，是一个外号叫匪流的无业游民。经过刑侦队的讯问，他之后交代杀马浩坤是为了拿回他们帮里的账，而让他去杀人的就是陈红。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能够跟陈红直接挂钩的案子，所以公安局那边顺藤摸瓜，把之前所有涉及到陈年旧案都翻了出来， 想尽一切办法将陈红定罪。斐流在陈红身边的地位并不算低，所以很多事都能够说出来一点内情。所谓说一件也是说，说两件也是说，他既然被抓了，按照陈红的做事风格就不可能放过他。为求保命，他只能孤注一掷地把陈红弄进去，那样说不定他家人还能保住。